攘侯列传第十二。攘侯魏然者，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。其先楚人，姓芈氏。秦武王卒，无子，立其弟为昭王。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，即昭王即位，芈八子号为宣太后。宣太后非武王母，武王母号曰惠文后，先武王死。宣太后二弟，其义父长弟曰攘侯，姓魏氏，名冉。同父弟曰芈戎，为华阳君。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、泾阳君。而魏冉最贤，自惠王、武王时任职用事。武王族诸弟争立，为魏冉立为能立昭王。昭王即位，以冉为将军，为咸阳。诸季军之乱，而主武王后出之魏。昭王诸兄弟不善者，皆灭之，威震秦国。昭王少，宣太后自治，任魏冉为政。昭王七年，出离子死，而使泾阳君置于齐。赵人楼缓来向秦，赵不立，乃使求业之秦，请以魏冉为秦相。求业将行，其客宋公谓业曰：“秦不听公，楼缓必怨公。公不若谓楼缓曰：‘请魏公，无及秦。’”秦王见赵请相魏冉之不及，且不听公，公言而事不成，以得楼子，事成魏冉故得公矣。于是求业从之，而秦国免楼桓，而魏冉相秦。豫诸闾里，里出奔齐。昭王十四年，魏冉举白旗，使代相寿将而攻韩魏，败之一阙，斩首二十四万。鲁魏将公孙喜。明年又取楚之冤业，魏冉谢病免相，以客卿寿竹为相。其明年竹免，复相冉，乃封魏冉于攘，复一封陶，号曰攘侯。攘侯封四岁，为秦将攻魏。魏县河东方四百里，拔魏之河内，取城大小六十余。昭王十九年，秦称西地，齐称东地。越于闾里来，而齐秦各复归地为王。魏冉复相秦，六岁而免。免二岁复相秦，四岁而起白起拔楚之营，秦至南郡，乃封白起为武安君。白起者，攘侯之所任举也，相善。于是攘侯之父附于王室。昭王三十二年，攘侯为相国，将兵攻魏，走芒卯入北宅，遂为大梁。梁大夫虚假说攘侯曰：“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：‘昔梁惠王伐赵，战胜三梁，拔邯郸，赵氏不割，而邯郸复归。其人攻魏，拔故国，杀子梁，魏人不割，而故地复封。’”魏赵之所以国权兵境而地不并于诸侯者，以其能忍难而众出地也。宋中山朔法割地，而国虽已亡。臣以为魏赵可法，而宋中山可为戒也。秦贪利之国也，而无亲， 蚕食卫士，又进晋国，战胜曝子，割八县，地位必入，兵复出矣。夫秦何晏之有哉？今又走芒卯入北宅，此非敢攻梁也，且结王以求多歌也，王必勿听也。今王被楚赵而讲秦，楚赵怒而去王，与王争事秦，秦必受之。秦携楚赵之兵以复攻梁，则国求吴王不可得也，愿王之必无讲也。王若欲讲，少歌而有志，不然必见妻。此臣之所闻于魏也，愿君之以事律事也。周书曰：唯命不于常，此言性之不可说也。夫战胜曝子，割八县，此非兵力之精也，又非计之功也，天性为多矣。今又走芒卯入北宅，以攻大梁，是以天性自为常也，智者不然。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，臣以为不下30万，以30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，臣以为汤武复生不亦功也。夫轻备楚赵之兵，凌七仞之城，战30万之众而志必举之，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，未尝有者也。攻而不拔，秦兵必疲，逃逸必亡，则前功必弃矣。今魏氏方宜，可以少歌收也。愿君待楚赵之兵未至于梁，弃以少歌收魏，魏方宜而得以少歌为利，必欲之，则君得所欲矣。楚赵怒于魏之先己也，必争事秦，从此已散而君后则焉。且君之得地，且必以兵割晋国，秦兵不攻，而魏必效降安邑，又为逃开两道，激进固宋。魏必效善辅，秦兵可全而君治之，何所而不得？何为而不成？愿君熟虑之而无行威。攘侯曰：善，乃罢梁为。明年，魏被秦，与其纵亲。秦使攘侯伐魏，斩首40000，走魏将报冤，得魏3县，攘侯一封。明年，攘侯与白起客卿、胡杨复攻赵、韩、魏，破芒卯于华阳下，斩首10000，取魏之卷、蔡阳、长社、赵氏关金，且与赵关金亦赵以兵伐齐，齐襄王惧，使苏代为齐因魏攘侯书曰：臣闻往来者言曰，秦将亦赵甲40000以伐齐，臣妾必之必义之王曰：秦王明而熟于计，攘侯智而习于事，必不易赵甲40000以伐齐，是何也？夫三晋之相与也，秦之深仇也，百相背也，百相欺也，不为不信，不为无形，今破其以肥赵，赵秦之深仇，不利于秦，此一也。秦之谋者必曰：破齐必晋楚，而后至晋楚之胜。夫齐疲国也，以天下攻齐，如以千军之弩决溃雍也，必死， 安能必尽楚，此二也。秦少出兵，则晋楚不信也；多出兵，则晋楚为至于秦，其恐不走秦，必走晋楚，此三也。秦割齐以旦晋楚，晋楚按之以兵，秦反受敌，此四也。是晋楚以秦谋齐，以齐谋秦也。和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，此五也。故得安逸以善事之，亦必无患矣。秦有安逸，韩氏必无上党矣。取天下之常位，与出兵而拒其不反也，孰立？臣故曰，秦王明而熟于计，攘侯志而习于事，必不易赵甲四万以伐齐矣。于是攘侯不行，引兵而归。昭王36年，相国攘侯严克卿造，欲伐齐取刚寿，以广其逃逸。于是魏人范雎自谓张禄先生，击攘侯之伐齐，乃越三晋以攻齐也。以此时干睡秦昭王，昭王于是用范雎。范雎言宣太后专制，攘侯擅权于诸侯，泾阳君、高陵君之属太迟，附于王室。于是秦昭王悟，乃免相国，令泾阳之属皆出关，就封邑。攘侯出关，资车千乘有余。攘侯卒于陶，而因葬焉。秦复收陶为郡。太史公曰：攘侯，昭王亲旧也。而秦所以东夷地若诸侯，常称帝于天下，天下皆悉向其首者，攘侯之功也。及其贵及富义，一夫开税，身折士夺，而以忧死，况于羁旅之臣乎？